断而不渡，笔法而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气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 是我这么说的， 那杨子， 这玩意儿都够突然的，您知道吗？说着半截话，上来一姑娘，就吓我一跳。他这半截就扔这儿了，您知道吗？这没鼓没指挥，再唱一段。 Yeah. 呀情。 您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京韵大鼓》。

玩，让他接着唱。《光环对刀》我听他唱的比那个《桃花庄词》是吧？是吧？让他再来两段。 谢谢大家。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《草船借箭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北京的热情的许观众对我的大力的鼓励和支持，那么今后一定要好好干，感谢我们广大的北京观众啊。下一段再给大家唱一段《闹江州》啊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 请大家欣赏。

许你爱那瞎瞎胡闹。

回